据南朝鲜的韩国广播电台、基督教广播电台、文化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报道，12月3号在首尔等南朝鲜全境有第六次泛国民行动一起展开，这是争取朴槿惠政府下台紧急国民行动主办的。争取朴槿惠政府下台紧急国民行动发布，在全境有212万多人，光是在首尔也就有170万多人参加了烛光集会。